Hello，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Joey。新世纪福音战士 EVA 从我小时候就在无数人心中留下了不解的烙印，甚至很多人完全看不懂故事，但是依然沉迷其中。如果看得懂，更是无法自拔。所以这么多年来 ，EVA 的 DVD 一直在日本的销量是最高的。最近新世纪福音战士将迎来有可能是最后一部的剧场版，这个剧场版的名字是一个音谱记号，从头反复。这个很让人寻味，是意味着所有的事情会无限循环吗？EVA 是一部多线并行、叙事强度非常高深的作品。即使抛开所有对它文化符号与象征意义的解读，单看故事的本身，仍然有一大堆盘根错节的暗线在牵扯着每一个人物，是当之无愧的神作。故事的主线是人类捕王计划。那么什么是人类捕王计划呢？其实就是消灭所有人类，让人类回归莉莉丝，然后升级补齐人类的缺陷。那么人类到底有什么缺陷呢？这个就要从人类的起源说起。在地球的洪荒时代，地球上开始生长生命之树，并产生各种各样的生物，扩散于地球的陆地、海洋与天空，使天地之间充满了生机。终于有一天，生命之树生长到了顶点，形成了亚当与莉莉丝。亚当是雄体，而莉莉丝是雌体的最高形式生物。相信大家对亚当并不陌生，是第一个男人，而莉莉丝则是第一个女人。我们知道夏娃是亚当肋骨做的，是第二个女人，而神创造的第一个女人是莉莉丝，不过她堕落成为了邪恶的象征。在他们融合后，莉莉丝产生了一个莉莉丝之卵，就是黑之月，从中生出了18个使徒，其中17个获得了生命之果。而意外的是，第18使徒没有获得生命之果，而是偷吃了智慧之果，因此无法获得强大的 AT Field 绝对领域，不足以维持一个总形态，只能分化瓦解以不同的形态存活着。这就是人类，生命之树从此也不再存在。但生命之树中的光和水，即能量与传输物质，构成了人类的灵魂。最后，生命之树只剩下一点点没烂掉的根须，成为后世所称的蓝金卢斯长枪，而只有这个武器才能伤害到亚丹与莉莉丝。但是亚丹、莉莉丝以及2到17号使徒都进入了休眠状态，只有分解成人类的18使徒在这土地上繁衍生活。其中有一些智者还知道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这些事情被作为传说写进了死海文书。时光飞逝，当年的18使徒人类足迹已经遍布地球，凭借智慧发展出高度发达的文明，并以世界的主人自居，直到偶然发现了死海文书，其中记载的内容令人震惊，不但指出人类与使徒的起源，还指出将来某一时刻由亚丹与莉莉丝所生的必将归还本体，重新生长出生命之树，并产生新形态的生命体。在这一过程中，人类与使徒哪一方面控制亚丹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遗传基因都是从亚丹而出，所以亚丹也称作第一使徒，最初的人。控制了亚丹的一方可以回归莉莉丝之卵，便可以成为新生命形态，或者说就是成为神，而失败的一方就会从此消失。虽然胜利的一方一样也要死，但是灵魂得到了升级，因此在这个约定时刻到来之前，使徒一定会苏醒来与人类为敌。这也可以看作是生命之果与智慧之果的争夺，人类要顺利完成回归，就必须在此之前消灭全部使徒。所以秘密组织 Sele 成立了，它的德文的意思是灵魂，制定了人类捕王计划的时间表，它的下属执行机构为 NERF。Sele 在全世界招收研究人员，其中有一名是日本京都大学从事研究工作的女学生为。她所写的研究报告引起了东岳教授的注意，同时注意她的还有一心想要进入 Sele 的定员度，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她就把围泡到手，并由此也进入了 Sele 组织，成为第13位成员。这个数字注定她是背叛的犹大。随着研究的深入，Sele 在2000年向南极派遣了葛城考察队，但只有定员度一人知道考察的最终目的。圣经记载，上帝说我会回来的，当我回来时，我要毁灭这个世界。诺亚遵从上帝的旨意，建造了方舟，使地球上的生命从大洪水中存活了下来。这次大洪水是上帝的惩罚，被称为第一次冲击。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说，远古确实有一次毁灭了世界上大部分人口与许多史前文明的大洪水，并留存于世界上各个民族的传说中。葛城考察队到达南极，他们发现巨大人形生命体，实际上是亚丹与莉莉丝的融合体。葛城的计划是控制亚丹与莉莉丝的 S2 机关，将亚丹与莉莉丝分离并缩小后用于人类未来的捕王计划。但是有件事他不知道，亚丹与莉莉丝无论是融合还是分离，都会释放巨大的爆炸能量与反绝对领域的力量。这个就像核聚变和裂变会产生大爆炸与冲击波的原理一样。所以尽管亚丹与莉莉丝分离所造成的灾难不会毁灭全部的人类，但是将会杀死地球上一半的人口。一无所知的葛城继续他的分离实验，甚至将自己的女儿也带在身边， 9月12日得到了 C 类指示的定元度携带资料离开南极，第二期的实验便以一场大爆炸告终。强大的反绝对领域之力唤醒了第二使徒，一个发出白光的巨人，他张开的巨大翅膀覆盖了整个南半球，南极化为一片雪海，数以亿计的人丧生。在这场末日灾难中，只有葛城被他的父亲奋力解救逃脱，定元度随后返回南极，顺便救起了他。但定元度的主要目的是回收亚丹、莉莉丝与第二使徒，只有兰基努斯枪被留了下来。而第二次冲击引起的连锁灾难使得地球上的气候也变得非常的怪异，比如日本变成全年都是夏天，无论何时都能听到蝉的叫声，这恐怕是因为地轴偏转的缘故。 Sally 从死海文书中知道，第二次冲击唤醒的不光是第二使徒，实际上所有使徒都已经苏醒，只是他们还需要一段时间来积蓄能量，第二使徒就是因为能量不足而被制服。 Sally 经过调查还发现，冲击发生那一天有一个孩子诞生时有奇怪的现象伴随发生，这个孩子的名字叫做主勋，也就是第十七使徒最后的使者，所以他们连忙将他监控起来。这个孩子尽管被教育成非常有修养有魅力的人，但是他时时刻刻都没有忘记自己真实的身份与诞生的目的，那是他自由与死亡的宿命。第二次冲击后，位于日本香磨湾边的箱根地区下的巨大球形空间内，成百万吨的沙土被移走，地表中装置了22层装甲防护，这就是人类进化研究所的基地。莉莉丝被钉在了更深地层下的中央教条区中，作为人类补完计划的补助，从南极运来的已经失去 S2 机关的第二使徒被装上了拘束装甲，成为人类未来补完的重要工具 EVA 初号机，并且对它进行了仿制，得到一部没有灵魂的 EVA 零号机。然而没有灵魂同步的 EVA 便无法使用，唯一的办法就是提取莉莉丝灵魂物质，制造了一个拥有使徒能力的克隆人，并使他听命于人类，这就是林波利。而人类补完计划的主要实施者之一的威，却在暗中计划反叛 Sally， 他试图挽救人类度过未来的第三次冲击，于是他利用初号机融合实验的机会，主动使自己的灵魂完全融合进了这部补完计划的重要工具中。定元度对他的举动感到非常的震惊，他没想到威可以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定元度为了可以再次见到威，将零号机克隆人的莉莉丝灵魂物质中掺入了威的粒子体，使克隆人的样貌与威一模一样，于是零号机专属驾驶员林波利诞生了。但这是 EVA 二号机的研制员，他的灵魂被二号机强行剥夺了一部分，导致精神分裂。他的女儿明日香被选为建造中的二号机专属驾驶员。对于定司令来说，二号机难以控制，甚至可能是 Sally 安放在他身边的制衡力量，因此他试图将最重要的初号机交给自己的儿子以便控制。但是将自己的儿子选为驾驶员必然会招致 Sally 的反对，因此定司令不得不耐心等待机会。在动画的第一话，第三使徒出现了，定司令的机会终于来了，他儿子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成为了初号机的驾驶员。定元度在 Sally 那边安排了加持良治当间谍，而加持良治又被以间谍的身份派回了定元度身边，他也趁此机会将胚胎化的亚当带给了定元度。然而 Sally 这边先丢给了 Nerf 使徒化了三号机这个探手山芋，又派主勋潜入 Nerf 基地内部，最后甚至联合人类部队清剿了 Nerf 本部。所以整部 EVA 都是围绕着定元度与 Sally 之间的相互利用与明争暗斗展开的。对于人类补完计划的执行部门 Nerf 的司令定元度跟他的上级领导 Sally 对计划的态度并不一致， Sally 是打算在预言约定之日用处刑莉莉丝的方式来让所有人类的灵魂回归本源，而定元度的计划是让亚当与莉莉丝融合，以再次见到自己的老婆维。当然在早期，定元度并没有将他的野心表露出来，因为在与使徒战斗方面，两个势力的目标是一致的，杀死使徒并不是为了保护人类，只有击败所有的使徒，死海文书预言的约定之日才会到来。与使徒战斗的剧情贯穿始终，占用了大量篇幅，这也是多数观众都能看懂的表面现象。其实故事中的使徒既是天使也是人类，每一个使徒都有自己的象征意义。初号机是整个故事中最重要的一个道具，它的意义不仅是用来对抗使徒，初号机由莉莉丝复制而来，而是备用的莉莉丝。对于 Sally 而言，当约定之日到来时，如果无法对莉莉丝处刑，就会用初号机来执行这一仪式。实际上老版剧场版《艾尔真心为你》中， Sally 抓走初号机就是这个目的。对于定元度来说，初号机不仅是备用莉莉丝，也是他计划中对抗 Sally 的最有效战力。他将他的儿子找过来，期待的就是初号机觉醒的那一刻。 在初号机吞食了第十四使徒力天使后，获得了 S2 机关，故事已经完全按照定司令的剧本来演。蒂安度为了重新见到维，制定了相当周密的计划。既然想让莉莉丝与亚当融合，就要先掌控他们。胚胎化的亚当倒是好说，重点在于如何控制莉莉丝，所以蒂安度才会制造凌波丽。在跟他相处的过程中，渐渐地成为了他心中不可替代的人。凌波丽的意志就是莉莉丝的意志，按计划融合后的莉莉丝将遵从蒂安度来完成他的愿望。可惜蒂安度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千辛万苦制定的周密计划却出现了缺口，破坏他计划的竟然是他的儿子。凌波丽在与定真次的相处中渐渐觉醒了自我意识，并且选择了定真次。不过定真次在最后的决定竟然还是让人类消失，人类补完计划也就这样歪打正着完成了。定司令也如愿以偿见到了维。简单来说，人类与其他使徒都是亚当与莉莉丝的后代，而身为第十八使徒的人类更加狡猾，用智慧与其他的哥哥们争夺进化的权利，而人类控制了母亲莉莉丝，逼使亚当接受人类。但是这计划并没有完全成功，最后第十八使徒的人类并没有完全统一灵魂，剩下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定真次，他在最后关头拒绝了与别人的补完。虽然他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但最后选择宁可心结上有缺陷，有孤独与痛苦，却仍然保持独立的个体。另一个就是明日香，他在二号机里感受到了母亲的灵魂，也保住了自己灵魂的独立。他们两人离开 EVA 回到现实世界时，其他人都已经被补完。其实这与定真次本来的想法不符合，他所希望的是回到原本生活环境，有朋友，有同学，还有一个不怎么爱他但是他仍然很看重的老爸，一个他不怎么喜欢但是可以慢慢习惯与改变的世界。现在的世界一无所有，只有那个一直骂他的明日香，所以他感到很绝望。明日香在重新找回自我之后，已经能肯定自己的存在，他不再需要依靠别人的肯定来找到自己的存在感，所以他变得冷漠，对真次也只剩下可怜。地真次比以前更讨厌这个世界，也讨厌代表了未来的明日香。他掐住明日香的脖子，表达正是他对外界与他人的仇恨，因此想杀死他。他们两人看似是人类的希望，但是他们其实是别无选择，只剩下他们二人的世界面对的依然是无尽的黑暗。电影最后，真次捏着明日香的脖子，明日香反而去抚摸真次的脸，真次便松开了双手。这就表明死海文书的预言还没有完成。虽然有人认为这是新人类的亚当夏娃，但是根据故事来看，少了他们两人的灵魂，十八使徒并不完整，人类的进化恐怕并不会顺利，生命之树不会重生。其实这应该是一个人类已毁灭的暗黑结局，然后人类再次进入无限循环之中，所以新剧场的名字才会是一个重复的音谱符号吗？但其实在漫画版中已经给出了一个完美结局，真次与明日香也一定回归，所有人类灵魂融合到黑之月，事件重新繁衍。重生后的世界感觉人类还是与之前一样，并没有进化成神，但是没有了使徒，变成了一个正常的世界。所以生命之果与智慧之果不可并存，吃了智慧之果的十八使徒成功得到了繁衍的权利，人类从此得到了救赎。期待这一次的新剧场版可以给这个故事一个完美的休止符吧。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啦，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分享，还有记得订我的频道，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期见吧，拜拜。